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。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，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，古典音乐。 曲目有格里尔的花腔女高音与乐队协奏曲中的行板与快板乐章，格诗温的蓝色狂想曲，弗兰兹

Thank you.

Thank you.